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父母大半生的感情经历。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他的父母终于结合在了一起。但是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带给他们的却是漫长的折磨。这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其实一开始挺浪漫的，他们俩恋爱足足谈了6年，这放在上世纪80年代真的是太少见了。 6年，是从学生时代起开始谈的吗？ 不是，要是真是的话呀，6年倒也不算长。最关键的是，他们当时啊都已经工作了，就这样还谈了6年，所以说少见呢。 哦，是因为没法下定决心结婚吗？ 是家里不让。你就说我爸我妈呀，也真是一对冤家。我妈是1980年高中毕业的，因为高考差了3分没能考上大学，她就去了街道待业。我爸当时正好在街道工作。据说我妈第一次见到我爸的时候，他正在裱一幅画。他又听旁边的人说，那幅工笔画是我爸亲笔画的，我妈当时就沦陷了。 你妈妈很喜欢画？ 哎，我妈当时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满脑子的诗情画意，所以一看到有才情的男人就走不动道喽。我爸呢，当时快30岁了，因为我奶奶身体不好，我爸一直在照顾，所以啊，就耽误了结婚，成了大龄未婚男青年。其实在我们家方圆5里之内，都知道街道有个小陈儿，浓眉大眼，还有才情。好多姑娘放学呀下班啊都会绕远路过来偷看我爸一眼。 嚯，你爸这么受欢迎 啊？是啊，后来我爸也跟我说过，他不是不知道那么多姑娘喜欢他，但是也就仅限于知道罢了。我就经常感慨，这么多人喜欢他竟然还没娶到媳妇儿，这也真是醉了。 听上去啊，你爸爸不是很擅长和女孩子打交道。 嗯，哎，要不为什么我妈能追上他呢？因为啊，我妈比我爸可主动多了。 好， 当时我妈才18，特别单纯，喜欢谁就直接放开了去追。我爸上班，我妈就成天泡在街道里，我爸要下班，我妈就一路跟着他往家里走。时间长了就被人传出好多的闲话，大家都说，哎呀，街道那个浓眉大眼的小陈啊有对象啦。好家伙，就这一句话当时不知道伤了多少姑娘的心呐。最后这话终于也传到我爸的耳朵里了，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也是一个有对象的人啦。 不是吧，这也太后知后觉了。 嘿嘿，我爸就是这么一个反射弧超长的人。 那他们的父母也都知道了？ 是啊，那个年代吧， 街坊邻里之间其实没什么秘密的。大伯小婶去一趟菜场，连什么巷口小张家的儿媳妇昨天晚上吃了一巴掌，这都知道了。所以啊，我爸妈的事儿自然是瞒不住的。知道这事儿以后啊，我姥姥姥爷就非常严肃地跟我妈谈了一次。总之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家里绝不同意你跟他，就是比他大11岁还是个乡下来的男人交往。因为我的姥姥姥爷都是好几辈儿的城里人啊，而我爷爷奶奶那边在我爸小时候才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所以我姥姥姥爷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妈嫁到这么一个家庭里去，大家的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别说吃不惯住不惯，可能连婆婆说的话都听不懂，以后这样的日子会吃苦头的。 嗯，确实有道理啊。 可是我妈当时正在那儿风花雪月呢，哪能听得进去这些话呀。她和我爸看明面上已经谈不了了，就转到搞地下恋情，隔三差五的跑出来偷偷约会，平时呢就靠鸿雁传书。嘿，他们啊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艺青年，约会都选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切，你说就算能见上面也要坚持写情书，他们就是觉得这样才能让心灵相通，能获得更多的共同语言。就这样俩人的感情是越来越牢靠。 所以你姥姥姥爷最后被感动了？ 那是被熬得没脾气了。他们谈了将近6年恋爱的时候，我姥姥终于发话了，说把那个小伙子带回来见见吧。我太姥姥当时也说了，哎，就让我妈嫁了吧，咱们家的女孩跟一个男人搞了这么长时间的对象，也不能嫁给别人去了呀，不能丢那样的人。 哎呀，不容易啊，总算是修成正果了。 嗯，正果是修成了，他们的幸福呢也就从结婚那天啊彻底结束了。 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怎么回事？ 哎呀，他们结婚以后啊，彼此就再也没有给对方写过一封情书，甚至连一场电影都没一起看过。自打我有记忆以来，他们之间只有没完没了的争吵。 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姥姥姥爷说的对呀，风花雪月那事儿不能当饭吃。我听我妈说，她当年怀我的时候挺着大肚子还要做一家10口人的中秋饭，我爸呢整天都在那儿看武侠小说，左手一本金庸，右手一支烟，连上厕所都放不下。他们恋爱的那些小清新小浪漫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看来啊，门不当户不对的后果很严重。 没错，更要命的是我奶奶虽说是农村里的吧，但也是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跟你说你可能都不信，光母乳她就吃到了9岁。 哎，等等，这怎么吃的呀？这是， 嗨，她是吃完娘的又吃她大姐的，吃完她大姐的吧又吃二姐的。 哈哈， 嫁给我爷爷之后呢，我奶奶又是左邻右里出了名的娇气，家里事儿都是她婆婆和我爷爷做的。婆婆去世了，我妈又嫁过来了，家务就全都转移到了我妈身上。可我妈呢又是一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所以她一直觉得奶奶是把她当佣人使唤，这和她想象的生活差得太远了。我�妈是什么人啊？是8岁就在窗外种下桂花树，10岁就坐在窗头闻着桂花香自己写朦胧诗的人啊。所以他对婚后的想象全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谁知道现实却让他面对柴米油盐和婆媳矛盾。哎，你能想象这个心理落差有多大吧？ 嗯，可以想象啊。 所以我妈一直憋着一口气，每天都想等晚上跟我爸可以发泄一下，也想让我爸帮忙争取一些改变。可是我爸呢每次听完都是很烦躁的挠挠头，还说什么哎呀，为什么别人都能做到你就不行呢，然后点起一根烟捧着书进了厕所。 哎，这种态度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是啊，我妈对这个家算是彻底失望了。然后呢到了90年的时候吧，我妈被我姑父介绍去了外贸公司做了业务员， 一下子就忙起来了。因为需要到处出差，她总算是能从婆家走出去了。 这下她总算能喘口气了吧？ 何止是能喘口气呀，简直是如鱼得水啊。我妈开始玩了命的学外贸知识，工作特别积极，很快就成了骨干。可是相比之下呢，我爸就是越来越沉闷。那时候他俩在家里已经很少交流了，只是一起出去的时候才会扮演正常夫妻的样子。不过有一天，我妈竟然一反常态，很兴奋地找我爸聊天，说是给他找了一个经商的机会，希望他能从街道出来，撸起袖子去创业。 嗯，当时啊，下海的人确实挺多的，机会也多。 是啊，我妈后来跟我说了，当时就算是只是走在马路上，也能感受到时代在变啊。他又是做外贸的，看的就更多了，所以他更是觉得这是个经商的好时机。况且当时因为我妈挣的比我爸多，我爸一直还挺不高兴的，所以这正好是个机会，可以打个翻身仗。可是没想到我妈刚说完，我爸就大发雷霆，把烟灰缸都打碎了，然后摔门就走。走之前还留下一句话：你就是不想过安分的日子。 你爸他也太…… 哎，这事儿我到现在还有印象，那可真是我童年记忆里我爸最可怕的样子了。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妈妈就一直呆坐在椅子上，一直到天色暗了，她才开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然后带着我去姥姥家吃饭。 哎，这种日子恐怕很难再过下去了吧？ 真是没法过了。我都佩服我妈竟然又熬了2年才提出离婚的，可没想到这下子不光是我爸爸，爷爷奶奶不同意，就连我姥姥姥爷也坚决反对。 啊？为什么呀？哎，这女儿过得不幸福，当父母的不心疼吗？ 哎，我姥姥还是太保守了，她就觉得女人离婚那是一件多丢脸的事儿啊，所以他们离婚这事儿变成了一场拉锯战。今天这个长辈来劝和，明天那个朋友来评理，我都不知道当时我爸妈整天都过的是什么日子。有好几次我都已经睡下了，竟然还被他们从被窝里拉起来，穿好衣服，不是被抱到奶奶那儿，就是被抱到姥姥那儿。每次一这样，我就知道他们又要开始评理了。 好家伙，你说都这样了，还非要勉强维持着关系，这图什么呀？ 我说也是啊，亲朋好友劝来劝去，也没能把他俩劝好。不过时间长了，我爸也累了。到了93年吧，他们正式分居。2年以后，他们终于离婚了。我跟我妈过， 真不容易啊。虽说是个悲剧，但两人好歹是解脱了。不过对你来说，心里也不舒服吧？ 哎呀，我啊，早就看开了。天天看他们吵，还不如分开清静呢。离婚以后，我爸就从街道辞职了，和朋友一起下海经商去了。 嗯，这怎么就又想开了呢？ 嗨，他是觉得街道的人都知道他恋爱结婚的那些事儿，现在离婚了，他受不了整天被人议论，所以才辞职的。 哼，原来啊是被迫的。 所以啊，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的坏运气都是因为认识了你妈妈。 啊？这也能赖到你妈头上？ 哎，也不怪我爸会这么想，因为他下海以后开过饭店、服装厂、快餐公司，曾经也小有资产，可是最后因为经营失败，还是落了个一无所有。 啊！ 而且他后来也有过女朋友，差一点就谈婚论嫁了，但却因为需要照顾爷爷奶奶，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所以每当他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都会说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认识了你妈妈。 其实啊，这些事儿说到底还得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啊。 对呀，所以每次我爸这么说我都很生气，可是看他说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就不怎么计较了。哎，他都这么倒霉了，再不给自己找个理由让自己舒坦舒坦，这日子也太难熬了。 哎呀，你爸呀也是个可怜人。 我觉得吧，我爸我妈其实都挺可怜的。他们离婚之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你爸你妈为什么离婚？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还是我妈教我说，你就跟他们说是因为性格不合。哎，你别说，这句话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啊，因为别人听了之后基本不会再问为什么性格不合啊，你爸什么性格，你妈什么性格，对吧？可是我经常会想，性格不合就能解释一切吗？他们当初可是谈了6年的恋爱啊，彼此有共同的爱好，又心意相通，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还坚持在一起，这能叫做性格不合吗？可最后呢，还是闹得鸡飞狗跳，分道扬镳，你不觉得这事儿挺荒唐的吗？ 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有些讽刺。 哎，前些日子我爸搬家，整理出来好多旧书都打包给我了，其中有几本的扉页上还有着什么哪个区的图书馆的印戳。我爸一边抽烟一边翻那几本书，然后说，那时候啊跟你妈在图书馆约会，一人一本书，半天过去了，书还没看完，我们就把书借出来了，等到看完，你妈妈又舍不得还回去，就想些办法把书留下来了。 其实你爸还是很留恋那段时光的吧？ 嗯，毕竟那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了吧。哎，就因为他们这段失败的婚姻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所以10来岁的时候曾经发誓这辈子永远不结婚。哎，可是如今呢，他们都离婚20多年了，我也早就结婚了，那些阴影其实也算是慢慢消散了吧。 时间啊会治愈很多伤痛。哎，说起来你爸到现在一直单身吗？ 是啊。 那你妈呢？ 哦，她呀早就又再婚了，现在俩人都退休了，满世界的跑，到处旅游，又是东非看动物，又是北欧看极光，可洒脱了。 看来啊她总算是找到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伴侣了，倒是你爸有点可惜。 他呀虽然一直一个人过，但其实呢也比年轻的时候平和多了。退休之后他迷上了雕刻，到处收集木头，整天把自己埋在木头堆里。而且啊他还住在当年的那片街区里，每天下楼买菜都会遇到曾经的邻居啊同事啊那些人，他也不觉得抬不起头来了，都是笑呵呵的打招呼。偶尔呢我妈也会问我一句，你爸身体还行吗？我爸有时候也会问我，你妈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老太婆？ 这也算是渡尽劫波了呀。 嗯，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过去的那些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说也就算是一段回忆了吧。我呢现在也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健健康康的各自安享晚年吧。 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也是好事。该调一杯什么样的酒送给你呢？好，不如就这杯吧，你稍等。 好。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柠檬汁、砂糖和姜汁汽水调成的，叫做情人梦。 啊，好甜呐，味道真不错。 是不是很像恋爱时的味道啊？ 要是这么比喻的话还真像。 恋爱中的人们都是盲目的，他们会夸大彼此的优点，忽视彼此的缺点，因此热恋的两个人才会觉得爱情是甜蜜的。可以说你父母的恋爱长跑虽然长达6年，但是实际上这6年他们眼中的对方依然不完整，依然只看到了对方最美的那一面。而婚姻则意味着在一起生活，如果在生活习惯、家庭观和事业观上没法达成一致，恋爱谈得再成功，两个人的爱情也会在婚姻的海岸边搁浅的。 所以说情人关系就像是一场甜蜜的梦，而夫妻关系却是充满柴米油盐味道的现实吧。 柴米油盐的味道并非不好啊，如果两个人的口味一致，